李莲英和慈禧太后这才有些心慌起来。 老佛爷，老佛爷！ 随着喊声跑进来一个人，也来不及行礼，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 洋人来了，洋人来了。 慈禧太后望着神色张皇的在兰，语气平静地说：洋人在哪儿啊？也许越到这个非常时刻，慈禧太后就越能镇定自若。李莲英抢先回答说： 在外城。 在兰仍然不安地说： 老佛爷，非走不可，而且还得快啊。 正在这时，又来了两位，一位是军机大臣刚毅，一位是军机赵树孝，他们也是来报警的。 老佛爷，不好了，天坛发现缠头的黑兵，很多逃难的人也是从那儿折回的。 是哪一国的？ 奴才不清楚，恐怕是俄国的。 刚毅没有办过洋务，只是听人说过，但是不知道俄国人到底长得什么模样，所以才有如此的推测。不是新疆来的秦王之师吗？ 不是，绝对不是，秦王之师是不会在那儿的。 赵书翘肯定地说。刚毅来得这么快，杨兵现在在哪儿？ 在攻东华门了。 东华门的北面便是宁寿宫，只要东华门破了，宁寿宫还能保吗？慈禧太后这才担心起来，但是她并不慌。 在南该走哪个门呢？ 走西北德胜门。 好，莲英快去叫皇上。 是，奴才这就叫人前往。 出逃在紧张地准备着，不过穿着这样的服装出逃总是太显眼。慈禧太后命李莲英找来一套民妇的服装穿上，同时让李莲英挽了一个汉人妇女的发饰。一切准备妥当，皇帝还没有赶来。慈禧太后留着长长的指甲，足足有几寸长，这样的指甲在宫中倒是还好，要是出逃可就不好保护了，必须将它剪掉。李莲英也只好拿着剪子来将慈禧太后精心保养多年的指甲给剪掉了。皇帝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来了，看着像是一个农村的虚弱逃，这才回来向慈禧太后复命。光绪帝看着这惨绝人寰的一幕，悲痛的痛哭起来。珍妃虽然说不喜欢自己的亲妹妹，但是现在落得这个下场，也不免一阵的伤心呐。慈禧太后看着悲痛欲绝的光绪帝，对他挥了挥。慌慌张张到了后场的时候啊，路上已经没有多少难民，只有他们这一行人了。三辆骡车避得严严实实，慢悠悠地在路上行着。光绪帝在想着珍妃，珍妃的音容笑貌，珍妃的爱一起涌上心头，而现在珍妃却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而自己还在这个世界上卑鄙而又无可奈何地活着。这颠簸的骡车就是明证，仅仅因为文心变法，自己被软禁阳台，珍妃被打进冷宫，从此两个便很少见面。今天刚一见面，却又是永别苍天啊，你这是为何呀？一行凄楚的热泪就躺在他清瘦的脸颊上。坐在前面的慈禧太后想着这几十天来的经历，自己本望着能依靠义和团报仇雪恨，却不曾想落得夜走京城仓皇出逃，而且要来忍受这骡车颠簸之苦。四十年前自己曾经陪同皇帝出奔热河，但那时候是一种什么景象啊？那时候出逃至少伙食还算是齐全，可是如今